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看林里长惊喜，旧梦一下出现飘。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垭口屋里扎沙哑，饺子上红绿玉签儿。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回忆广播伴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首师大附中初一年级学生张博涵，很高兴能参加诵读小站活动。 今天为大家带来给青年朋友的21封信，第二封，开放、觉察、专注。树木是如此庄严，它们对人类的柏油路和交通是那么无动于衷。它们的根深深地扎在土壤里，它们的树梢高高地伸向天空。我们人类的根也扎在这片土地上，这片我们拥有也必须拥有的土地，但我们只会依附这土地，或步履蹒跚，或匍匐前行。只有少数人能飞向苍穹，他们是唯一具有创意和幸福的人。余下的众生则在这片可爱的土地上相互摧残，不断地用流言蜚语伤害着彼此的感情。让自己保持开放，如果你不得不活在过去，那就不要试图与过去抗争。当往事袭上心头，勇敢面对，不要刻意回避，也不要沉浸其中不能自拔。过去的这些年一路走来，有痛苦，有欢乐，有沉重的打击，有不舍的离别，有遥远的思念，这一切的经历都会让你的生命更加多彩，更加美丽。重要的是你心里的东西，只要心中有爱，你就拥有了一切，你就是一切。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马上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继军老师。刘老师中午好。 嗨，主持人中午好。 刘老师，在我们环球旅行家开始之前，还是听听您介绍天气方面的情况。 好的。今天中午呢，咱们就介绍一下呢整个北半球的基本情况。从北半球的天气来看呢，并没有太大的起伏，而且呢天气都比较好。实际上来讲，就是在亚洲天气稍微差一些，尤其是中国大陆，在南方现在雨还在继续，虽然这个雨势呢有所减小，但是呢从今天夜间开始雨势啊又基本上逐渐增大，主要是在沿海地区和西南部地区雨量更大一些，尤其是广东、广西还有这个四川，这段时间呢就说雨强还是比较大，而且呢都是阵型降水。阵型降水的最主要特点就是雨量分布不均匀，有些地方恐怕对流强一些，雨量会更大一些。那么在欧洲来看的话呢，基本上有一个低槽系统从欧洲北部东移加深，并影响到欧洲东部一带。受其影响呢，从北欧到俄罗斯一带呢将自西向东迎来一次雨雪天气过程。与此同时啊，冷空气也将使欧洲东部的炎热明显缓和。 在欧洲西部呢，未来几天大西洋上的就是暖高压也将会加强东升并控制这一带，受其影响呢，欧洲西部的天气将会逐渐热起来。不变的是欧洲南部的降雨受到这个徘徊于地中海上空的低涡系统影响，未来几天欧洲南部将仍受雨水影响，强度呢并不是很强，不过呢在巴尔干半岛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 嗯， 这是欧洲。那么在这个美洲的话呢，美国雨水并不是很多，主要出现在美国东部一带，强度也不是很强，主要是以小到中雨为主。下雨的同时呢，部分地区啊还会遭遇强对流天气，这样的话呢还注意个别地区啊注意防范。在雨水和冷空气的影响下，美国东部一带的炎热天气有比较明显的缓和，一级最高气温从25度以上降到20度以下，五大湖一带呢也会从20多度降到15度左右。在美国西部啊，这个周末呢主要是晴朗升温为主，伴随着气温的上升，最高气温大于25度的范围将逐渐扩大，天气呢就在美国西部是慢慢的热起来。另外讲两个这个地方，一个是印度尼西亚，昨天的话呢，昨天前天受强沙尘暴的影响，死亡人数啊现在已经过百，天气呢情况也比较恶劣。另外呢，在这个澳洲啊，宝瓶座安塔流星雨啊将在本周达到巅峰。澳洲的居民每90秒将看到一次夜空中划过的流星。关键问题就是在于天气，这几天澳洲大部分未来两三天天气非常好，主降水特别稀少，大部分时间夜间都是晴朗的天空，这对于观赏流星雨是非常好的。主持人， 谢谢刘老师给我们介绍天气方面的情况，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制定旅行计划以及出门之前呢及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好的， 谢谢刘老师，我们下次再会。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步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Zoom”。调整这 个 旅行模式，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北京时间中午的1:08，环球旅行家到了周末任你游，感觉这周的周末来得特别的快。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确实很快啊。 但是明天还是一个工作日。 几天是明天是工作日吗？ 对，明天是工作日，是调休的。 应该是上一周的调休吗？ 哦，是上周 吗？对对对。这个袁一 把大家的积极性直接给打回去了。 是这样，袁一明天可能要加个班儿。 我加班，我加班， 所以他总是觉得自己， 他总是让大家陪着他一起加班。 我太坏了，所以明天是休息了是吗？ 对，明天休息日 啊，那太好了。 这一下就放松了许多许多。 对对对，我替大家放松了许多。 哎，这个大家不要害怕。刚才我们只是说，在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工作日当中，可能还有很多个可以调休的时候。 嗯， 比如说在6月份的时候，我们在知道的这个端午节来临的时候，是不是有朋友就可以巧妙的用自己的假期连接一下？休一个更长的假， 嗯， 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有 美好的假期。今天周末任你游，刚才我们听到一个声音了，老朋友已经来了， 对， 已经开始准备讲故事了。 他跟我们规划的线路永远都是出乎我们意料的，就是可能是熟悉的目的地，但是玩法他的这个线路规划总是不太一样。 对，我们欢迎一下今天过节的张波。 不是我过节，是大家都在过节啊！大家好， 所有都是青年， 到处都在传说多少岁啊？这个联合国有自己的标准，世界卫生组织有自己的标准， 对，还有各个省政府也有自己的标准。 我觉得物理年龄都不重要，就是你认为自己是几岁就是几岁。 嗯，你说这个话特别合适，我们俩频频点头。 对，我们非常同意。所以我刚才朋友圈发了一个我12岁的照片，然后很多人在底下在说。哪个是你啊？我因为我发和同学的合照嘛啊， 12岁， 对对对， 其实真正来衡量的话，12岁我觉得还是少年时期是吧？就是进入到青年的那个阶段， 小小 就是刚刚 啊，你还会这个呢？ 会， 同龄人 就不会了， 很少烦恼， 嗯，哦，对 对, 对, 对, 对， 很少烦恼。 对对对对， 那么今天就希望大家能听到张波介绍这些线路的时候，介绍地方的目的地的时候，少去很多烦恼，好吧？ 其实。要想少去烦恼，我可以给大家再说一下啊。今天吧，本身说，哎，五四青年节哈，然后大家有一个半天的假期，可以给自己放一个啊。这个不是我规定的哈。然后其实你刚才一下把大家一杆给知道端午节了，大家就感觉好遥远，好遥远。 6月份嘛， 对啊， 下个月， 对啊。但是其实，那个相差距离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啊、 对吧、 啊？ 其实离我们20多天的时间，又有一个节日来了。 什么？ 啊？ 儿童节呀、 啊？ 哇， 说得好。 好， 更适合我们来过。 对啊，你像儿童节正好是一个星期五，然后后面是个礼拜六、礼拜天，又是3天。 张波有孩子吗？ 有啊， 有孩啊、哦。你们 张波自己12岁，真是你这问题问的。 12岁， 对，直接来抄底儿来了。所以说是正好，我说是啊，这不是很快嘛哈。大概就是2-3周的时间，然后就有儿童节。儿童节正好是一个星期五嘛，大家可以找 N 多种的理由啊， 对， 给孩子过节，然后周五休假，然后周六一天，周日一天。 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中间又给你插了一个节， 利用了一下这个， 对对对 对, 对， 利用一下儿童。 就是每年的上半年其实都还是挺幸福的，基本上平均每个月都会有一个节日。 对，你比如上个月吧，一个月两个节， 对， 又是一个清明节，又是一个五一，对吧？ 所以到了下半年， 但是我说个反的吧，过了端午节以后你们就等着 吧。对啊，说的就是呢。 哎，其实另外的这个过完端午节之后，为什么很多家长特别兴奋呢？啊，兴奋什么呀？马上就是暑期了， 还是他会想啊？ 我觉得家长应该。烦恼才对，你还不如去上学呢。 哎，这个暑期好呀，他可以找理由陪着孩子去游学呀，去很多很多些地方， 又利用孩子。 所以这个借口非常非常的好。 其实都是为了在旅行途中我们收获更多的风景。 对对对对，然后与此同时来，你想想，很快就要到毕业季，对吧？所以说是。我觉得这个一年当中这个假期还是很多很多的。 可以啊，张波今天一来先给我们描绘一个蓝图。 对啊， 让大家上班不觉得辛苦。 至少然后你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规划我接下来我会安排几天我要到哪个地方去，安排几天到哪个地方去。前两天我听一个朋友说我要安排50天我要到美国去，然后其中还有30天我会到另外一个国家，然后再有再有将近3个月会在中国某一个城市，然后是这样度假模式。然后我听了，我 什么朋友这是？ 这个我觉得我也很好奇的不行，就是我说是你哪来的，他说是我是一边工作一边玩。 请问他老板电话多少？ 这 我要举报他。 这个就免了吧。 哎呀，要是我就不做朋友了。刚才你说到的就是利用这样的假期，或者说利用自己的年休假啊。 对， 这样可以做到很多，可能平常我们小假期做不了的事情。 对，因为3天和2天其实是有很大区别的。 对，差别很大。 就是差1天的时间，就比如像我们今天我可能会给大家推荐一些目的地哈，就比如我们从北京到600公里以外的地方，那么你可能就会说你选择坐火车坐高铁可能你会选择很不方便，但是600多一点公里你又不值当的去包上一辆车，然后你可能自驾的这个几率就比较大了。然后600多公里你自驾可能就需要多半天的时间。基本上差不多，就是你从早上走的话，然后是到达目的地，可能基本上就到下午了，对吧？然后你如果是2天的假期的话，你就是在那只有一个下午、一个晚上和一个早上的玩的时间，然后你就得返程。 对对。 但这样子的话，如果有3天的假期的话，其实大家在600公里以外的这个范围之内，可选择的机会就很多很多。 来，我们让大家想想，你600公里曾经开到过哪里？自驾啊，我先说一下我自己，我怕我忘了，现在年龄大了容易忘事儿。 别，今天是青年节。 我大概600公里，我想了想，你刚才说大半天的时间，我突然就想到，我 如果往陕西家乡开的话， 嗯， 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嘛，就是自驾大概用一天的时间开到西安，或者说用两天的时间我直接开到家。 嗯， 那么这两天呢，中间有一个终点，我会中间的这一站我会选择住宿。 嗯， 那么这大概600公里，我不记得准确的数字，就是这么一个距离吧，这个范围吧。 嗯， 大概是我要开到河南的境内，我开到大概是在新乡附近。 嗯， 这是从这条路走啊。 嗯， 那么如果是从山西那边走的话，我大概会开到，让我想想，大槐树、 临汾、 临汾，对。 嗯， 大概是这个距离， 对， 就这是一个差不多的范围啊。 这个距离很标准的计算， 是吧？ 啊，是， 因为我其实是记不住距离的，但是我记住了时间，就是大半天的时间， 差不多大半天，对， 我刚好开到那儿。 我看到过平遥，嗯，但是可能那个没有到600公里。 平遥也不错了， 嗯，接近600公里。 已经是500多了， 差不多了 啊。 然后如果到青岛的话，应该就是600多了。 最主要 青岛远啊， 青岛稍微远一点。 它最主要，它这个600和我们正常走个600，比如到山西这个600啊， 嗯， 它和你正常走个600，它有点不太一样， 嗯， 因为中间有一段是这个环山的公路， 对， 哦， 就是高环山的高速， 山地高速，嗯， 对对对，所以说是 速度会变慢， 速度你可能会就是直接就下来了， 对对 啊， 但是山地高速有一个好处啊，就是山地高速看到的风景不一样， 而且不困。 对，平原高速特别容易犯困。 对对对， 笔直的一条路走到 对，而且看的都是一样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说是为什么我们就是说是你大概如果是有3天的假期，你可以选择走到你一个600公里以外的这个时间，你可以去玩，而休息的时候你可以选择终点嘛， 对 吧？就是一个中间一个点，然后你可以选择一个休息，对吧？其实就是大家出去旅行，我觉得是有一个观点，就是说是我边走边玩嘛，啊，随走随停。那么这是一个观点，就是我现在的观点就是这样的，我走到哪里我真走不动了，我不一定非要奔着那个目的地， 对 对吧？啊，就是最终我到了那个目的地，可能我待不了太长时间，然后可能我又返程了， 嗯， 就是大家现在说什么这个叫什么最美的风景应该是在路上， 在路上， 对吧？ 嗯， 啊，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大家有这样一个几天的时间，完全可以去选择走的稍微远一点的距离做自驾。 嗯啊，嗯嗯。那么刚才你说到的这个600，我们今天是要突破600呢，还是在600以内呢？ 嗯，基本上是在600左右 左右，嗯， 对对对，有可能就是说是大家走的，因为有一段是超过的，比如到了焦作那边的话就超过了，就到680多了， 这刚好是我说，啊，从新乡往回走就是焦作，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是这就是大家去选择的你走的这个线路的这个目的地不一样而已， 啊， 对吧？就比如就是从我们北京，我们画一个圈走600的话应该走好多地方了，比如山东的枣庄 啊， 然后还包括在这个河北的境内就应该是很更多地方了啊， 嗯， 对， 基本上说是河北大部分都已经出去了， 嗯 啊， 对，是 除非说了到那个乌兰布通那个草原还没出去， 是往北走，啊， 对对对对，其余的就是各个方向 基本都在 300多公里， 没错没错， 对吧， 嗯， 啊，所以说是基本上300多公里以外，你看从北京出发然后往北部往西北部方向去走的话，可以走到内蒙古， 嗯， 对吧， 嗯， 啊，走到这边的内蒙古， 嗯， 然后往正北方向还是内蒙古，然后往正东方向我们可以走到辽宁， 嗯 啊，然后往这个正西方向呢肯定是到了山西的一些境内， 嗯， 山西的，然后还包括到西南方向的一些河南的这些境内基本上都已经涉足到了，然后再往中部走的话可能到了山东， 嗯 啊，这个境内，这就是围绕着我们大概600公里这样一个范围圈， 嗯 啊， 挺清晰的这个圈，嗯， 那基本上说是就围着我们一边转呗， 对 对 对 吧，就是一个大的一个环线， 嗯， 对吧？但是就是说在不同的季节我们会选择去不同的目的地， 啊，这真是、 嗯，这是一个要求的。就比如现在这个季节，可能你去到草原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荒凉一些， 嗯， 就是很多一些，比如像夏天的草非常旺盛的一些 水草没有风味， 对对对 对， 对不是适合的最好的季节， 对对对， 对吧？但是最好的季节人肯定会多， 对 啊， 嗯， 这是很矛盾的一点， 对 对 对 对对， 没办法。 所以说呢，就是有时候我们在选择一些线路的时候，其实完全可以去选择一些不太一样的线路， 嗯 啊，比如说是就是我们走一些神奇的，比如像在这个在中国有好多条的这个挂壁公路，对吧？ 挂壁公路， 就是他们也有叫壁挂公路的， 嗯， 也有叫挂壁公路的， 嗯， 就是这个词都是一个意思。 怎么理解？是说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山壁， 嗯，就是你看它这两个字啊，壁挂， 嗯，对， 挂在一个悬崖峭壁上， 嗯， 对对，是 这样理解 吗？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嗯， 对吧？啊，那么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体验。 嗯， 那么今天呢，就是我有可能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下就是两条挂壁公路，在我们八大挂壁公路里边排行都是靠前位，第一位的和第三四位的。 嗯 啊， 这先多了解一点啊，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就是壁挂公路或者叫挂壁这样的公路，其实还是由于地形决定的，对吧？ 对， 因为更多的我们知道山路啊。 它是要盘山走。 嗯， 因为原来的这个开路的这样的技术没有今天这么发达。 嗯， 原来我们说开一条隧道需要的成本非常非常高。 对对对对。 那后来呢，就慢慢慢慢形成了说怎么样，能够叫遇山这个开洞啊，遇水架桥。 嗯， 这样的事情呢，事实上在很多年之后，我们看到慢慢现在我们的不管是公路也好，还是这个高速的铁路也好啊，高铁也好，都是这样在做。但是过去啊，盘山是非常困难的， 嗯， 就是你要怎么越过这个山，要层层层层叠叠的往上走。 其实在你们家那块其实真的说是凸显的特别， 你知道秦岭和巴山都是这样的，所以叫蜀道为什么难，对吧， 对，难于上天嘛。 但事实上在这个我们知道的中原地区， 嗯， 壁挂公路的出现呢也是根据地形，因为它要怎么样啊，穿过这个山， 对对对， 那么又不能从山当中去打一个隧道， 嗯， 没有那么多的，没有那么好的技术， 嗯， 没有那么长的时间，怎么办呢，就是绕着这个山来走。 嗯， 那所以就出现了我们说在那个山壁上 盘山公路。 对对 啊，其实真的说在你就也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大概是围绕大山嘛，你说秦岭是在秦岭的整个这个山峰中间，它打了很多一些隧道哈。 对， 然后你像这个就是今天我能给大家推荐的是在南太行， 太行山， 啊，太行山，那么它的这个地形也是决定了就是说是它需要有这样的公路的存在。 对 啊， 有的时候甚至就是说没有办法打这个直的这一条隧道穿过这个山，从中间穿怎么办呢，小的隧道从边上来一点 嵌进去的， 就 算是 就给你，这个不知道女孩子是不是啊，男孩子小时候玩那沙子的时候， 嗯， 你从中间掏是不是就困难， 对对对对， 你边上弄点是不是很简单， 对对 对, 对，有点像挖那个菠萝， 哎， 是不是，啊， 大体是这么， 哎，像削菠萝 啊。所以说呢，就说是就是走这样的公路，它其实到后来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就大家觉得很神奇的一个东西， 嗯， 对吧，就是首先第一个它的公路它不像高速那样的啊，就是，嗯，就是整个那个 路 那么 宽， 路 况那么好，视线有那么好的，就甚至包括秦岭的隧道应该我觉得它已经很神奇的一段隧道了啊，为什么100多个这个隧道穿到一块去， 你走过哈，那个 走过，对对对， 全是隧道 啊，全是隧道，就是出了隧道进隧道，进了进去接着再出，出了再进， 一黑一亮一黑一亮，其实对驾驶员的视觉冲击还 有考验的， 对， 有考验的， 而且最核心的它最好的一点是什么呀，啊，它那隧道最长的一个隧道可以保持10公里多， 就， 啊， 10多公里的， 就快开绝望了， 真的 是， 啊，就是你一直是看不到，说是我为什么时候出隧道呀？ 不见天日， 对对对。 而且你从这边走的时候，你就是上坡，那边走是下坡，反正你总是觉得，你的速度保持，你还得控制住，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啊， 还好现在有定速巡航， 啊，隧道里面还是最好别用， 哦， 因为视线啊和那个宽窄啊， 光线 其实 有时候都不是特别好， 对对 对, 对, 对吧，当然就是说是有些地方这种公路来它可能说是已经是就是以高速的形式出现的，对吧，啊，但是我们说的这个挂壁公路它只是说是我们正好刚刚可以通过一辆车， 嗯， 刚刚能会一辆车，是这样一个状态， 就甚至它都不是国道是吗， 它属于乡道吧， 嗯， 就是 因为我们知道后来因为有改道嘛，有修的新路， 对对 对, 对， 所以就替代了原来的功能。 那通常这种挂壁公路上的限速是多少啊？有最低的要求吗？ 是这样， 最低应该没有吧，最高应该有吧。 它现在的挂壁公路啊，其实还承载着很大的，就是在他们连接乡村和到他们市区的这样一个 功 能， 它不是主干道了， 对对 对, 对，但是 它是毛细血管。 但是今天咱介绍这些地方啊，它还真是他们的主要交通干道， 也就是说你今天要说的这个地方它是重要的联络线， 对对对，你不走你没有 别的 路 走。那么今天我们说的到底是在哪， 就是在 我们说南太行， 南太行的郭亮 啊， 这是很有名的，啊， 对对对， 出名的了应该算是 啊，嗯，就是说是它的挂壁公路应该在我们中国的挂壁公路里边应该排行还是比较靠前的， 嗯， 应该是数一数二的这个级别， 嗯 啊， 嗯， 但是介于现在吧，其实说白了就是因为它是被一个景区，被万仙山整个景区在规划的范围之内了， 景区里边， 对对，在景区里边，嗯，那么 那是要买票的吗， 景区是要买票的， 啊， 但是里面还有生活的一些自然村落， 哦， 啊，就比如像一些这个就是当地的老百姓都还在里边去生活， 明白，不是那种全封闭起来的， 啊，对，嗯，那么就是只不过说是对于这个客流量大的时候，大家这个车辆基本上说是不允许你自己自驾车上去的， 限制了， 对对对，它是由景区的交通车， 嗯， 啊，来完成你的整个这个过程，

一辈子离不开书，一天不读专业书就跟不上知识的更新和技术的发展。医生还需要读专业以外的书，扩展视野，丰富人文。读的书越多，越能安安静静地给病人看病，越能关爱和尊敬患者。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盼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心风系统，输入关键词周末，调整至旅行模式，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周末任你游，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的周末任你游呢，我们请到的是张波。跟我们来规划一下，其实结合周末，结合我们的小长假， 对， 都可以有一个2-3天、3-4天这样600公里左右的自驾行。 我们正乘车行驶在南太行山的郭亮洞哈，为什么是乘车不是自己自驾？因为这地方的地形确实比较特殊，所以也不建议也不允许大家自驾车随意的就开上去。 哎，到了那儿之后，张波刚才给大家提示了一下，说当地呢是有自己的车辆， 对对，当地的有他们自己的景区交通车，而且也是非常的方便，就是说至少是安全问题，因为他们每天都在驾驶那个车去走嘛， 对，很熟悉路况， 对对对，所以说你就是去了之后你也不用担心，你就坐他的景区交通车。 他们是什么样的车？ 就是类似于公交车，就是小巴的那种公交车的那种。 就你看着车不怎么样，但是你到那儿以后发现每一个人都是南太行车神。 对对对，确实是这种状态，他们真的是在那个路上开的还是很快的。 对， 666，想起来在长白山上那些司机们哈，开那个长风猎豹，我的天哪，你知道他们下山上山那个速度， 对， 你就不可想象。要是我自己开车，我觉得不可能，你路也不熟，然后路也比较险， 对， 但是他们确实太熟练了。 是， 最主要吧，你像这条路吧，它本身说实话，当时开早的时候只有当地的10几个人去完成了这样一个壮举， 而且是在早些年前7几年的时候吧， 对，所以说它本身就是确实是有就是值得我们去效仿，因为那个时候它没有什么太高端的机械设备，对吧，它就是凿出来的路，所以说是为什么说它有它的一个神奇所在啊，对吧，就是大家你其实你到了这里边之后，你到了它就是景区的最深处的郭亮村的时候，对吧，不管是看到水也罢，看到的整个山的整个这个石头的颜色，还有包括你站到它的对面，然后正因为你坐车 是先从那个郭亮那个隧道里边去穿过去，穿过去之后是到了那郭亮村，然后再绕一圈下来，就是从另外一条路下来 了。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个。 然后你正好可以在那个地方有一个观测，就是一个 观景台， 观景台、嗯、有好几个，就连着好几个， 可以看到。 对对对。然后你完全刚你可以看到很多车在那个里边走的时候，你甚至觉得哦，在这看着那都跟蚂蚁一样在里边走的，你知道吗？就是这种感觉哈。 嗯。 但是就是这个时候你才感觉到哦，它确实很神奇。当然你在里边走的时候，可能当时瞬间不是 没有感觉、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都是跳出来之后， 对， 跟爬山一样嘛。 对 啊，对对对，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所以说你跳出来这样，从这边就是完全你可以下来，但是整体上来说，我觉得是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以挂壁公路这样是一个为主题的、 嗯， 对吧？当然还有一些户外运动攀岩基地哈， 嗯、 也是比较大的那种大规模的啊，就是确实是很国际，就是类似于是国际专业班的那种、 嗯、 那种的，然后你可以去攀岩的啊， 嗯、 就是有那样的一些悬崖。 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地理条件，它还是那种悬崖峭壁。 对， 多是吧？ 对对对的，而且它的整个常年的气温了、啊、非常好，常年的就是包括夏天的时候它还不热， 就是属于可以出汗，在夏天也依然愿意出汗的， 就是 这样的一种气候。 在夏天的时候，然后它基本上说是晚上的时候，你还基本上是比较凉快的， 嗯， 就是需要盖被子。 山里边就是这个好处、 啊。对对对，而且空气的这个。就是所谓的那个指数啊，也是比较 富氧离子， 对对对对、 嗯， 也是比较好的、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地方它，不仅适合你去那个爬山，去观景啊、 嗯、 啊，更主要的你还去养生啊，到这个地方还是不错的一个地方。 嗯、 然后呢，就是有一点，就是需要提醒大家，你比如说你在这个地方你想找到特别高级的宾馆，那么 OK 没有、 嗯、 啊？ 那住什么样的住宿呢？ 就是说农家乐。 嗯 啊、 就是，需要提前预定吗？会不会很紧张？ 下面有几个民俗村， 嗯 啊，这个农家乐基本上它的价位就是有一点超级超级便宜， 嗯 啊， 超级超级便宜。 对对对对，我问了有一家，其实我只是顺嘴问了一下，当时、 嗯、 我说是，哎，你们家是这个怎么住了？他说是20块钱一个人，啊 哦，按位算的， 标准间， 哦， 那个三人间也可以掏60块钱、 嗯、 啊，就这样一间房， 嗯、 然后含早餐， 嗯、 啊、 哦，哇塞。所以那这个民俗村是在走完了挂壁公路以后在郭亮村里面的是吧？ 郭亮村里面也有，就是在你还没有上这个上面就是景区里边就是也有好多家。 你觉得定里面的还是定外头的、条件会稍微更符合就是咱们城市人的要求一些？ 其实让我的感觉来说是我倒是喜欢住的最里边 的、嗯、 啊，因为为什么到里边就是基本上你走不通了嘛啊、 嗯、 而且其实到晚上的时候那边的话它整个正好在一个山两个山中间啊， 山坳里， 对对对对，有这样一种感觉，然后正好下面还有一些水啊、 嗯、 流水啊等等这些东西，所以说我觉得在里边的话可能感觉会更舒服一些。你可以比如第二天早上起来一大早你可以跑到那边看看，那个就是包括甚至有可能下过雨之后它那个云海啊、 嗯、 特别特别的漂亮，这是一个、 嗯、 这是一个值得一观的一个东西，就是雨 后 的云海、嗯、 山村的那种啊， 对 对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啊、对对对，所以说是基本上在这个地方是完全可以体现的淋漓尽致、 嗯、 啊，它没有像现在一些城市里边或者一些就是做的比较成熟景区里边那种热闹劲，对吧？但是整个在这个里边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 有点那个就是与世隔绝那个味道， 对， 嗯、 啊、 嗯。 而除此之外呢，就是其实这只是说它这一个就是在南太行其中之一个景区，因为它对面就临的是山西嘛， 嗯， 啊，就是它就是和山西其实就交界着呢，啊， 对，所以我们通常说焦作的这个它的方言。就听起来就跟河南其他地方都不太一样， 对对对，不太一样、 嗯、 有点跟山西的味道有点相似了、 嗯、 啊，而且就是甚至包括它有些地方的一些建筑， 嗯， 就比如除过这个就是郭亮之后，然后过郭亮之后，然后你还可以再去近处的，因为它连着的好几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特色。 还有什么地方？ 比如像八里沟、 嗯啊、巴里沟、嗯、 对，巴里沟了，它主要是以水系为主的，大瀑布为主的， 嗯 啊，是以这样的概念，就是到这边有点到了江南的感觉。 哦 啊， 虽然离得很近，但是一边 看山， 然后看完山可以看水， 看山、 嗯、 看水， 嗯 啊，而且它的也有一个就是应该是在他们叫通天瀑，是叫一个，反正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瀑 布 啊。但这个里边是属于比较休闲的，就是你可以一边走，沿着水一直往上上，对吧？ 嗯、 可能要走的，如果对于很多徒步爱好者的话，可能要走，就是可以长走， 对吧？如果不是徒步爱好者，你可以坐上他警局交通车上去。我推荐坐警局交通车上去啊！ 不要挑战自己的生理极限。 对对对，就是说是，因为可能你走了一段，你看不到瀑布的时候，可能觉得看不到最大的那个瀑布的时候啊， 就放弃了， 就是很有可能就放弃了， 对 对吧？啊，但是如果你要能坚持下来的话，那么一定是能够走到最漂亮的地方，而且从里边还有个水帘洞嘛。 大概这有多远的距离？你坐交通车的话， 8公里，八里沟，八里沟指的就是 这八里。 对对对对对，啊，也就是。你一往返下来至少要走到8公里， 嗯 啊，这是一个感觉。但是你是沿着水系而上，而并不是在公路上去走的， 嗯 嗯， 沿着水系而上，它因为它时不时会有一些这个吊桥， 嗯 啊，就是或者一些软桥，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 就是还有一些小情趣， 对对，而且上面还有一些这个竹筏， 嗯 啊，你也可以去乘竹筏去玩水， 嗯， 而且它里边我比较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呀？它里边有一个就是水位特别特别浅的一块位置啊， 嗯， 然后正好就是类似于有一个半岛呀，还有什么一些鸭子、一些鹅啊，这在上面去走，我说哎，这个挺好的， 嗯， 而且真的说这整个造型也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这个巴里沟还有一大特色，它很多的造型石，就是山的形状， 嗯， 就是类似于很多造型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 是天然形成的， 纯天然 不人工的， 对，纯天然形成的，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其实也是一个景观，啊，而且就是整个在这个沟里边，如果说是一旦赶到阴雨天的时候，大家不要去担心说是阴雨天没有什么好玩的啊，它的整个就是各方面的这个保护措施都非常非常到位的，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整个也是云雾缭绕的那种感觉，对，青山的绿水，还有包括整个这个云雾夹在中间，这是另外一种感觉。 晴天阴天都有不同的景致， 啊，对， 对对对，而紧邻着它的一圈是好几个山，你都可以看到，也就是分为好几个景区了，有， 嗯， 啊，就是站在八里沟你可以看到天界山， 啊， 对，那么也就是说天界山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是说是它的更为奇特的就是那个奇石，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有一块石头，就是去可以在图片上去找到有这样一块石头从这个山直接伸出去了，就是挑战你的一种极限啊，就是可能很多人下上一节台阶到那个石头上，看着那个石头面积特别特别大啊， 嗯， 但是他真的下去的时候腿都软了， 是凸出来的， 完全就凸出来了， 就是飞来石一样是吗？ 飞来石还好，它是在上面的，它就是如同在这个楼是 楼边上， 楼边又伸出来这凸出来这样一块， 嗯， 那么这一块呢，四面全是峭壁下去的。 天哪， 这拍照好看。 对对，但是拍照了，我觉得 在远方拍， 对，大家 能 够拿着那个空中的那个 无人机 去拍，对，嗯，那么那个效果会一定会特别特别的棒，嗯，而且就是。这个山上它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是它这只是一个其中之一个观景点啊， 嗯， 然后它还有好几个观景点，因为你上去之后你可能会坐着缆车坐着那个，但是你会看到这个山确实是就是经过3到4次的这个地质结构形成的，知道吧，就是你能看到一层一层一层不太一样的，就是这种感觉， 这叫什么，叫天界山， 天界山就在它的整个这个八里沟的这个景区的旁边， 哦，旁边 就是大概开车就几分钟时间就可以到，这是另外一个叫天界山的景区。 嗯，而看了一下它现在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位置呢，基本上还是属于叫新乡的那个管辖区是吧？ 对，辉县， 哦， 啊，就是属于这个新乡的这个。 其实我们知道刚才说的焦作新乡，这是连起来， 嗯，对，这是 很近， 这是 距离很近很近， 非常近，嗯， 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作为这个地方来说是它也是值得一观。最主要的山上它那些土特产啊，这个说实在话了，我开始真不以为然的，我说哪个地方没有卖的这些什么 要说什么了，我们听听啊，山药有没有？ 哎，有， 是吧， 铁棍山药， 你猜你把你能想到的东西你就说。 什么红薯、紫薯 啊？这个是完全可以有的。 啊， 大枣那个枣片啊， 嗯， 哎，我平时真的是，我觉得说大枣还有枣干这样的吃法，知道吧？我真的不太相信。哎，吃了一口，我感觉，哎，不行，这太好吃了。 啊， 而且山核桃啊，就他们的山核桃 ， 不是说是像我们这种那个味道完全是不一样的啊， 嗯， 它都已经包好了，知道吧？ 嗯， 然后直接都是一整个一整个包成那个小袋的啊， 嗯。 我觉得那个吃了又省劲儿，完了之后这个味道就是直接一口可以吃出来那个山核桃的味道，啊。 就是我吃这种东西最主要一条件就是 嫌麻烦， 不费劲儿。 对对对，那太好了。 对啊，那么它的枣做成枣干之后，然后。没糊， 对 啊，你更没事了， 懒死你们算了， 对呀， 啊，连吐个糊都不愿意。 味道确实好， 味道确实是很好吃，你知道吧？这个是我就特别要给大家推荐。你到那个上面，你别认为说他卖给你很便宜，很便宜，10块钱一袋， 所以就得自己爬上去， 一袋好多，你知道吗？ 是不是这么多补给？是不是？ 爬我不建议啊，爬有点累。为什么？里边有交通车，它会在每一个点都会有停留的位置。 该省力的时候 挑战台，对吧？如果你要走这一圈下来之后，也是特别特别的辛苦，对吧？但是它那个景区交通车是会直接带着你，比如这个点，它就给你留下了，对吧？然后一直是循环在走的景区交通车。 山里面的景区啊，就是这样，因为你目所能及的范围呢，你有可能看到的并没有那么大，但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望山跑死马呀、啊， 对对对对对对， 它很大很大的， 对， 就是比如它1号、2号、3号三个观景台，对吧？每一个观景台是有不同的体验，有一个就是类似于像平谷那种的伸出去的那个玻璃栈道、 哦、 就玻璃天眼、嗯、对吧，就是大概就是那样一种感觉，但是它不是玻璃的，但是说实话里边那个道上只能承重6个人，这要求就是这样的标准， 我还是不上 去。听上去很悬。 当然它也有玻璃栈道啊、就是、 其实是安全的， 对，其实是非常安全、就是在这一节呢，其实 上班手心已经出汗了， 我当时 真的 关键是你最重要体现到是什么，你就坐着那个交通车，你看到那个悬崖峭，就完全就是捋着整个一个悬崖去走的啊，然后你会很惊叹，就是真太神奇了，你知道吗？就是很多人坐车上全喊出来了，你知道吗？哎呦，太神奇了，太恐怖了，你知道吗？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就完全挑战自己的一个。 你觉不觉得今天张波这个情绪随着他的深入的讲的时候，他跟往常不太一样了？ 就他还是喜欢挑战高度， 他真的不一样， 他喜欢悬空的感觉、啊、 说明他真喜欢这个地方。 其实我是胆儿最怂的一个 胆小跟我一样、啊、 我就是说一说而已，到跟前的时候 大家去， 对，到跟前的时候其实我的腿也抖、 而且其实总的来看呢，刚才说到的太行这边的风景，实际上去过河南去过山西的朋友， 还只是南太行 对， 因为太行山整个的这个它的山体的山貌啊、跟咱们说的燕山山脉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们比如说我们从北京的很多景区一直往南，我们看到十渡那边的时候、有很多人形容十渡那边山叫这个壁立万仞哈、这样的感觉、你看到太行山，我们刚才看了几张原意在浏览图片都是那样的、悬崖峭壁多一些、 对， 它那个石头的层你看到的很清晰很明晰， 对， 这样的话呢可能拍照啊，可能在游览的时候你看到的各种不同的风景就会呈现的更多一些。 对对对 对 对。 对，所以今天我们去到这个南太行的一部分哈，郭亮待一天，然后这个天界山加八里沟也是一天， 对对对对对， 然后加上去和回程， 对， 时间差不多正好是一个小长假。 对 对, 对， 谢谢张波，今天又在这个小周末啊，这个应该不是小周末了，是小长假到来之前的周末， 给大家支了一招， 好， 又是一个好去处，感谢张波，也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稍后为你带来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块3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下来一瓶是8块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是8块3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这一瓶才8块3，而且还送话费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您看，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在全国200多家电台播出，那也更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也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吧啊，大家想想，一瓶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才8块3，又能拿话费，这搁谁谁不抢呀，是吧？那打电话的朋友肯定就非常多啊。这个我们也确实是没有办法，那没抢到的朋友呢